Hello，牧师平安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殿中，一起来敬拜。在还没有进入正道之前，有个小小的报告，就是早祷会。我们呢，在下个星期六，我们就会开始可以说是青少年的复兴祷告会。然后我们邀请所有的青少年人、孩子，都欢迎你们出席。是早上8点到9点，地点是在第一圣殿，也就是那里第一圣殿，所以都鼓励青少年，就是你们了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们，你们是主要的对象。然后呢，弟兄姐妹以及父母家长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的早祷会，在星期六早上8到9点。好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的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这时刻求圣灵保惠师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被主你自己来帮助，你加添力量恩典，使我们愿意渴慕学习聆听你的道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继续有热情，继续有这样子对主的爱情，来学习主的道，来听主的道，让听的和讲的我们生命都被主你的话语来造就，来更新，活出荣神一人的生命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今早的题目，圣经有得救的智慧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呢？有一句的老话或老歌这么说到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啊？所以呢，他讲的就是各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难处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。然后甚至有人用这句话跟你讲，哎呀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看开一点呐，想开一点呐，习惯就好了。所以叫我们继续在这样子的痛苦患难当中去学习，习惯就好了，好像感觉没有什么救恩哦，没有什么盼望哦。所以这个首歌呢，开始他就讲到什么呢？他歌词就讲到，人人想过好光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也就是说，他这时候开始就说到，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都渴望有好的家庭生活。我们是渴望夫妻相爱，儿女也能够怎么样呢？跟父母相亲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哇，家庭幸福快乐。但是这首歌却感叹说，好家庭啊，难求啊，是不是？有几对好夫妻？有几个好家庭，然后家庭的问题呢？这首歌就讲到，不外乎就是金钱和感情上的问题，有的是没有金钱，有的是没有感情。然后就说到，如果金钱和感情做一个对比的话啦，没有钱有感情，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也穷得很开心。如果有钱没有感情，每一天富。有钱很富有，但是每一天会很伤心，因为没有感情。但是如果能够有钱有感情，是不是更好？对不对？但是这首歌又讲了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，有钱有感情，但是等到你安逸，哇，有钱有感情很爽，每天平平淡淡稳稳的生活的时候，人就开始做坏了，做古做怪了。什么？他说饱暖又思淫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，哇，家庭看他们模范夫妻的，原来老公外面有小三，哇，有钱的，有感情的，哇，孩子们都很成才，他外面也包一个小老婆一个小三，一个情人，而在家做得很美很美的，岂不知外面也是金屋藏娇，很混乱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上有钱看起来很恩爱，最后也离婚收场。所以到底有几个好家庭啊？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他里面讲什么，做人不能不正经，免得怎么样呢伤了好感情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这首歌就看到好的家庭真是不容易啊。再想想看，有可能刚刚结婚的然后呢有可能结婚很久的，想一下，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 所以人生呢会面对很多的疑难杂症问题，对不对？有句话说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。人啊，这生命充满了许多的变数，很多的事情会发生，就好像病毒一样，也一直在变，我们一直呢无所适从。他以为我们可以得胜他，突然间他又变种了，以为打了疫苗可以控制，好像又控制不到。总之只能够我们就跟疫情共存，就是在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人生可以说很多的疑难杂症问题，你看我们想要怎么样呢？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但是容易吗？我们要面对许多的问题。什么的问题呢？婚姻，在场的婚姻，刚才那首歌家庭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很现实的，很多的问题存在。怎么样解决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教养问题，孩子生了出来，怎样教，怎样养，一步差错，孩子整个人生就在启蒙教育里面，在小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歪了，带坏了。就好像我曾经在服侍最近在三条路的时候，就听到有个家庭，他有四次机会呢。怎么说呢？他有个大儿子，小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带，结果他长大之后十多岁，13岁没有读书了。我再问他第二个儿子的情况，也踏上大儿子的情况，也辍学了，没有读书了。问他第三个儿子的情况，什么事情发生？问他读书会读吗？不会，跟上面大的两个一样吗？然后上帝恩典，十多岁，竟然给他第四胎，现在4岁。问他这个4岁的情况呢，也跟上面的一样。怎么吗？嘴巴4岁就已经会讲臭话了，骂臭话了，然后呢玩电子这个的手机啊游戏了。你看教养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会不会伤脑筋啊？我们要怎么解决？这个做母亲的，做父母的，他上帝给讲给他4胎了啊，他还教不好啊。结果大的不能，第二的更大的，第三又更大的，又给他一个小的，他很希望这个小的能够改变，不要走上大的。因为大的两个没有读书了，中学都没毕业，13、14岁 就辍学了。第三那个也是差不多了的，应该也是不用读了的。第四的才刚刚进入幼儿园啊，也是这样了啊，怎么办啊？你想一下这个家庭需要救恩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他本身没有，他本身不知道怎么样教了，不知道怎么带了，他这个整个环境，他整个该用的，他该有的都这样了，很多的问题存在。所以这个就是教养的问题，我们如今一定会面对的。还有什么人际关系、工作上面对了很多的问题啊，甚至讲要不要换工，要不要继续做这份工，还是要换工啊，很多东西，人际关系、待人处事，年轻人特别怎么做都被否定。在父母面前，在长辈面前，他想要这样子做，他有这样的想法，怎么做都被否定，有时候也不懂怎么做啊。这个年轻人的无奈等等，然后人生方向，死亡，面对死亡，这是年长者的，甚至现在也不年长了，现在的死亡，生病的死亡，60多岁、50多岁，突然间就安息了，所以人生无常。所以这都是的，当我们预备了吗？当我们有这么多问题，我们是去寻找答案，还是就算了，让他就这样过？因为靠着自己，我无能为力，我不能够做什么。所以这边就说，每一个人，他讲的一开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其实是人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。我们，当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信什么？你要相信你的经历吗？还是你愿意去学习？比如说我这边讲的，你就读圣经咯，你学习圣经，然后找出人生的答案，你这些疑难杂症的问题。圣经是造物主对人生的说明书，圣经是神爱世人的家书。特别讲到神爱世人的家书，我相信上一堂我也讲过，但是我最近一直在反思，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在想我们人啊，到底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？是吃吗？是喝吗？是穿吗？还是其实问到你内心深处， 其实你希望被爱，你渴望爱。你如果活着的一个人，如果我没有被爱，没有呢爱，没有活出爱，也没有被爱，这样我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？没有人关心我，就好像没有人看到我，没有人，好像一个透明的玻璃这样。如果，所以我在想，回到内心深处，自己问自己，我的人生，我的生命最深处，我渴望被什么来满足？我的存在感是不是因为爱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读圣经就很好了，它就可以满足你。我真的就是当我在预备讲章，在预备的反思的时候，在想问自己的时候，就想到读圣经，你看到，如果你是一个渺小的人，没有存在感的人，没有人关心爱你的人，被人看不起的人，好像人家都每个人看到你就讨厌你罢了的，觉得你没有用的啊，觉得你这个人很坏的，那么你读圣经，你就看到爱充满你的心。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爱你，透过圣经告诉你主日学的诗歌，所以这是很真实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生命中你一直不断地寻找爱，寻找你的存在的价值意义，你读圣经你会看到，甚至会经历到。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，刚才讲读的这个经文，就是保罗那时候对提摩太说的一段话。他说，你从小学习的圣经，你从小读的圣经，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当然这里也提醒我们父母啦，我们父母有没有从小教导孩子，叫他们去读圣经，提醒他们学习圣经。就算他小时候不懂没有关系，以后大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种子啊，圣经福音的种子啊，会慢慢长大的，会浇灌，会成长的。浇灌的方式很多，主日学啦，老师啊等等，还有个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是那个活活的圣经，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就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活。所以呢，他就会经验，他读了之后在头脑不大懂，他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他透过看，透过呢看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和榜样，这些就是活的圣经，把这个神的话又真又活的活现出来，他会慢慢的明白。但是一定很重要的，你要先有去读，你有去听，有去知道圣经在讲什么，那么你就能够经历到。所以圣经就能够祝福他得救的智慧，得救信耶稣基督，有今生及永生的福乐，幸福快乐。然后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这段经文简单讲，第一，圣经能使你信基督耶稣，圣经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。第二，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，智慧，而且这个智慧是得救的智慧。第三，我们上次讲的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他很清楚告诉他，你读的圣经，这是权威，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所写的，他所感动那些40个作者默写下来的，所以很重要。他跟他讲，这是权威，你不用怀疑，这是权威，圣经。第三，第四，圣经就是教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，然后最好的，完全你不懂什么意思，就叫你成为最好的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讲，就是哎，很多人不像人，不懂怎么做人，你读圣经，他慢慢的引导你，教导你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圣经要我们成为祝福，活出福音，我简单用一个字，容神一人，我很喜欢这个字。所以你讲圣经就是要你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，能够造就人的一个的，哇，很棒的一个完全人，而不是叫你成为一个自私自利，你自己很厉害但是却很自私，你很会赚钱，全部钱自己用，你很聪明但是你每次看不起别人，这样子是容神一人吗？不是。 OK， 所以呢，保罗跟提摩太讲，你学习圣经，你会信靠耶稣，你会得着救恩，你要活出最好的，然后你生命可以成为祝福。这段经文他所带给我们的，简单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进入一些的反思。第一点，他说圣经能使你信基督耶稣。然后另外一段经文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查考圣经，他们说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只不过当时候，那时候的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每天读圣经，但是不相信耶稣就是那弥赛亚，就是那基督，那救赎主。所以圣经，读圣经，你能够信耶稣，你能够得永生的生命，得救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救恩。所以圣经为耶稣做见证，永生的生命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然后读圣经，认识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。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以及败坏了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、罪恶的权势、死亡阴间的这个权势，永生生命在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读圣经，信耶稣基督。第二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讲到，首先保罗和希拉去到一个地方叫比利亚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犹太人，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们热心听道，然后也查考圣经，把听的查考圣经，要知道到底今天我所听的这个保罗所传的道是不是真实的。当他们去查考之后呢，哇，在听的时候发现这都是真的，所以他们信了耶稣基督，就是那弥赛亚，就是那救基督，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，就是那个的救恩。他们信了，他们听了，他们再去读，哇，他们信了。但是有一群的犹太人，刚才我们讲的，他们不信，不信耶稣。所以这群的人他们信，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牧师常讲的，信道从听道来的，听道一定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听圣经，你听道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，指向这个救恩得救的智慧。所以今天提醒我们，我们查考圣经，我们听，我们和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天天查考圣经，不只是主日听到，还要查考。你听完了，你回去查一查，哇，再读一读，哇，让印证更加正确的道理指引你。然后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不要只是听人讲，自己要积极渴慕的学习。所以听到我们就学到。所以第二点，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，得救拯救你，保全你，保护你，救恩给你，救恩耶稣基督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我们看，我自己简单做一个这样的定义。智慧呢，就是呢，这个人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好像全知这样，他能够知道宏观全局，马上看到前因后果等等，然后做一个总结，然后他做出最恰当的决定或行为，然后带来荣神益人的结果。我一定要加荣神益人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智慧是神的。因为什么？谁是唯一一个全知的神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嘛。你要讲谁最有智慧，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。所以他最有智慧的，他的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可以看到精心啊，设计啊，全部都非常的哇吻合恰当最好的。所以他所创造的都是按照他的智慧去做的。所以智慧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，而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荣神益人，一定是造就和益处的。所以得救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靠着神的智慧所行出来的事情，他一定使你得益处，得救荣神益人的结果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得救的智慧？这个得救很多人都讲我有智慧呀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自己很有智慧，但是我想说，这是你的人的自以为聪明和你人的智慧。你想想看，很多时候你很得意，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，哇，很得意啊，我赚了一笔啊，我投资对了啊，但是你没有发现过了不久，什么事情发生？ 原来是很愚蠢的决定啊，被骗了啊，还是什么？哇，因为你走的不正直的道路，不对的道路，你以为自聪明智慧赚人家一笔，结果是被骗了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智慧的吗？还是是很愚昧的？不爽我们就打仗了，不爽的时候我们就骂人了，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愚昧的决定。其实这些都是罪带来的结果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智慧是以为对自己有益处，但是对别人有害处，这个是智慧吗？这个叫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自私自利的行为。但是我讲的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它是荣耀神的，它是对人有益处的，不是伤害别人的。今天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，其实看起来有智慧，背后是很自私自利的，只不过是满足了个人的欲望，自己那小群，却不是荣耀神，不是造就人，也不是长远的，都是短暂的。而且过了不久你会发现，那个决定最后反而不是带来造就，是带来伤害，而且不好，害你，害你自己，又害了别人，害了整个社会。所以智慧，我的定义，这是神的智慧行出来能够容神一人的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很重要。圣经里面讲的，你要有智慧吗？第一点，敬畏神，顺服神，从神那里领受神那个统管万有全知的能力啊。圣经里面的教导使你能够有智慧，不要自以为厉害，就好像这张图片一样啊。这张图片你看，这个人哇，我很厉害，以为却不知道后面有个更大的手，那奇妙的双手，创造宇宙万物的双手，他才是真正有智慧的那个。虽然你要跟谁学，你要跟你自己学，跟你的爸爸学，跟你妈妈学，还是要跟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学这得救的智慧，而不是灭亡的智慧，害人害己的机会，自以为是的机会，智慧自私自利的智慧。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机会，我就用了这个的例子。而且这个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，他面对三次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，他得救的智慧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经上记着说。而今天我从这段的经文，耶稣呢那时候他洗礼之后 OK， 他就被圣灵差到旷野，他在旷野40天禁食祷告，祷告之后他饿了。我整个的试探啊，可以讲就是我们一生都会面对的挑战、问题、难题，但是一到了耶稣这里轻松化解。怎么说？我们看第一点，耶稣到底面对什么试探。经文里面说魔鬼来试探耶稣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然后试探一，你就把石头变食物。耶稣回答，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话，不是单靠食物。然后第二，他说从殿顶跳下来啊，神会借助你，魔鬼也用神的话，但是耶稣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第三，他说哇，你拜我你可以得着一切，但耶稣说当侍奉拜主你的神。结果最后撒旦退了去，什么事情发生？结果天使来服侍耶稣，满足了所有他的饥饿啦，他的所有一切的被满足了。 OK， 这个是这样子。我来看这个图，我刚才讲的我们一生的试探可以说都在这里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到底整个试探里面给我们什么提醒。第一，身份的危机。所以魔鬼撒旦来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证明啊，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啊，你就做啊，在挑战他。他刚刚接受洗礼完，然后魔鬼撒旦又来试探他，你若是，你会怀疑你自己吗？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而今天我们的问题，确实如果你没有读圣经啊，那个不是在主里面的人啊，他们真的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这么清楚的，他们每次都在怀疑，都要做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、自己的意义，其实就是身份的危机。 第二，肉体的情欲，满足肉体的需要。哎，我们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要啊，我们都要吃，都要喝，但是不要过头，也不要不按着神的心意做。所以照理来讲，耶稣肚子饿了，理所当然我们讲嘛，哎呀，肚子饿了就吃了，也不是什么大罪嘛，是不是？肉体的需要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体贴肉体的，啊，爱睡啊，多睡一点呐、啊，饿啊，多吃一点呐、啊，啊，不是什么大罪的。但是耶稣却不是这么这样做，他反而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。然后还有经文说，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他不中了这个肉体的情欲，也不顺服体贴肉体。原来有时候我们活着是可以胜过肉体的，但是不要去体贴你的肉体，满足你情欲肉体的需要，软弱啦等等啦，给自己很多的这样子啦，而中了，让你自己生命不成长。第三，今生的骄傲，心里面是骄傲的。他说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跳下去呀、啊、上帝一定接住你的。其实是这样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有没有怀疑？我们开始变成我到底问一个问题，是人要顺服神，还是人吩咐神，神服从人？今天我们人都觉得慢慢久而久之，我们讲，哎呀，神会体谅我啦，神会体恤我啦，啊，神很爱我啦，爱到最后变成我爬到神的头上了，我不懂怎么样尊敬他，不懂怎样想象他其实是至高无大无上的。然后人心开始骄傲，觉得我是万物之灵，我是最高的，我为所欲为，爱做什么都做什么，这个是试探神啊，这个是不顺服神啊。所以人心的骄傲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都觉得我是最厉害的，最后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我们开始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顺服，对神的这种的谦卑，让人都没有了，最后变成我祷告，哇，神你来做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自己好像变成我就是神了。所以但是耶稣谦卑，他有这样的权利吗？有啊，他可以这样做啊，但是他不要做啊。他为什么要听你魔鬼讲的话，中了这样的试探？我也不需要特别证明我自己是什么，在你这个魔鬼的这个面前。所以今生的骄傲，问我们自己，我是不是很骄傲？我内心当中是不是很骄傲，以致最后我真的高过神？神讲的话我都要叫他你听我讲，不要我听你讲。所以我可以不读圣经，我可以有祷告，对吗？因为祷告很容易嘛，跟神讲我要什么就可以了。读圣经，神一直叫我听他讲的啊。所以第四，眼目的情欲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看魔鬼将耶稣带到哇很高的山，给他看世上的一切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给他看，我要让他心里动摇，眼目的情欲。看了过后，这些哇美丽的东西，你会不会开始动摇了？而最后一个上帝的旨意，当他看完了之后，魔鬼讲，你拜我咯，你拜我我就给你。为什么我讲上帝的旨意吗？因为就问自己，上帝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整个救恩的这个的方式怎么做？其实就是要耶稣走十架苦路嘛，对不对？他用这个受苦受难的路，无罪无辜的羔羊却被献祭牺牲钉在十字架上，走这条路。但是魔鬼给耶稣看到什么吗？你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嘛，所有的荣耀嘛，对不对？魔鬼讲，不用这么辛苦，不用走这个流血的，你拜我我给你，只要拜我换一个主人啊，结果是不是一样？但是过程不一样，过程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提醒我们这里每一位，我们今天做过程是否都顺服神，还是我们只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然后呢尽量不要被十字架啦，尽量幸福快乐一点啦，啊，尽量就是少点牺牲啦，多点的祝福啦，啊，上帝你祝福我满满啦。所以来来去去简单讲，你可以从这里里面一直不断的反思下去。世上的事就好像使徒约翰讲的，世上一切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。所以我想整个的过程可以看到， 你的生命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挑战？顺服肉体啦，哎呀，然后眼目啦，一直看那种哇情欲的东西啦，哇会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啊，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啊，然后今生骄傲，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啊，开始觉得我自己是最本事的，神都要听我的啊，上帝的旨意，哎呀，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达到目的就好了啦，过程没有什么重要了。我想说，你和我的人生都会面对这样子的挑战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还有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还有身份等等，你要怎么样胜过这样的试探挑战？你要怎么胜过呢？就好像耶稣一样哦，经上记着说。所以圣经使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一切的这样子的挑战，使他能够做出一个得救的、有得救智慧的决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三次回答魔鬼，他引用神的话，经上说，来得胜魔鬼。第二，我们可以想到，其实这整段他用的经文啊，就是生命记的经文，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也在旷野面对试探，但是以色列人面对试探，他们顺服肉体的情欲，顺服眼目的情欲，顺服今生的骄傲啊等等，他们全部失败了。然后耶稣怎么样？他信靠神的话。我自己想，以色列人不信神的话，想顺着自己肉体爱做什么做什么，眼睛看到什么就什么，相信他们眼睛所相信的、所看见的，而耶稣却相信神的话。所以他用经上记着说，就是这样子打发了魔鬼，推翻了、得胜了所有一切的试探。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，你看神的话是有正确的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因为耶稣相信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是可以轻易的把魔鬼给打发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啊、上帝的旨意、身份等等，你有神的话可以来得胜吗？你有神的话吗？耶稣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神的话是可以得胜的。所以耶稣他比魔鬼更熟悉神话语的心意，不中了魔鬼乱用神话语的圈套，因为魔鬼也讲神的话。所以得救的智慧是能够胜过魔鬼，在试探中站立的稳，有分辨的能力，能够做合神心意、容神意人的事情。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人生中确实会有很多的疑难杂症、不如意之事啊，很多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人人有本难念的这个经，然后我们不要去信靠这样子，我们不要顺从这样子的结果，我们要得胜它，我们要活出圣经所应许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，然后我们的生命的榜样像耶稣一样，耶稣读圣经，耶稣用圣经的话来得胜所有一切的试探的挑战。所以圣经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之前讲的，但是我还是再次要重复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再一次的提醒自己，我们的心是否安静专心，是否谦卑信靠圣经里面所讲的话。你相信，你就会静你的脑，静你的心，下次你就会用出来，因为你相信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读神的话，静他的脑，静他的心，面对试探的时候他用出来就得胜了。所以祷告，我们读经跟祷告一定是在里面的，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对他话语的渴慕，对他话语的信靠，然后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。第三，研读，你就去读吧，永远离不开读的。当然现在还有听，你就去听吧，多听也没问题，这个时代是科技的时代，我们不用死死板板一定拿着读读读读读，听也可以多听一个礼拜，不要只是主日崇拜听一个礼拜，就是呢主日崇拜有听过后，拜一到拜五拜六，我们每一天也抽一段时间出来听圣经、听讲道、读经。所以多等你读了不明白，多读两遍，读三遍，然后一直在想今天这段经文里面，多想两下，读了三遍什么一样的字等等等等，真的不明白你赶紧来问牧师和传道， 你今天读了这个东西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你问我们哦，要不然就是上 YouTube 啊，去听一些牧师们他们的讲解圣经，听一听，多方面的听，你一定会慢慢的明白。然后最后反思，今天我读的经文有什么要认罪的吗？认罪悔改，然后改变改进，有什么的这个的真理要遵循的吗？真理要遵循，什么应许可以信靠的吗？神所立下的应许信靠。然后什么榜样可以效法的吗？效法。什么恩典需要感恩的吗？感恩。就知道自己几件事情就好，认罪改进遵行信靠效法感恩，然后最后祷告回应上帝。然后每一天的就是从一天一章，还是你半章，还是怎样都好，总之你去操练。生命没有一下子啊，好像武侠小说这样啊，牧师按手到你身上啊，把百年功力传给我啊，没有可能啊。生命一定是每一天一步一脚印的成长，好像跑马拉松一样，就是慢慢跑慢慢跑慢慢跑，只要不放弃，你一定会到达终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你不用跟别人比较，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按着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，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成长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所以水深之处这里呢，有一篇的文章讲到圣经的功用，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他说到，他说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不是按照人的意见，乃是照圣经的说法。我们若从圣经的榜样和例子一点一点地读出基督徒生活的原则，我们就能够知道，无论在家庭生活或者在社会生活中，我们就能知道如何行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遇到任何大小的事，我们都当有一个角度问圣经怎么说怎么做。所以当你面对面的事情呢，有时候你不懂，但是你至少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，你会问圣经怎么说怎么做。你还没有学会不要紧，祷告可以问牧师传道，但是你不要没有圣经的角度在你的生命中。所以我觉得很重要，这提醒我们。然后最有福最有智慧的人乃是认识圣经的人。全世界最能启发人的就是圣经，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带到圣经面前就能解决。所以有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让我们选择效法圣经的教导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经的上帝的话语塑造，我们带领我们指引我们。所以很重要，愿神祝福你们，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我们也何等的感恩，我们信靠主，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你也赐给我们圣经，因此让我们能够读到，能够听到，能够认识神，也能够从你那里认识到我们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意义，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患难和试探挑战，我们需要这得救的智慧帮助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，遵行主道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容神一人。感谢赞美主，愿圣灵充满你的儿女们，赐给他们智慧聪明，赐给他们渴慕爱你的话语，他们读到听到能够明白主的道，能够行出主的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时候让我们一同起立。